150集，有我关心。 等薛远清洗完自己从房里出来后，就闻到了四处飘香的粮食味道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抬眼看着四处飘起来的白烟，慢条斯理在军中看了一圈。新来的兵听过薛远剿匪的名声，以往的兵知晓薛远驻守北疆的大名。他这出去一逛，军里不少人都知道薛九瑶回来了。薛远的名号对北疆士兵来说当真是响当当，里头不少人都曾跟着他出入战场过，偶尔薛远从他们身边经过，他们还会恭敬地道一声 少将军。 在以往卢峰掌权时期，薛远的功名都被薛将军压了下来，即便之后圣上掌权，因着薛将军的谨慎和担忧，对当今圣上的秉性也不曾了解，因此也没有为薛远表功。薛远在边关时自然没有位列将军之位，只是他以前桀骜，别人这样叫他，他也就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地应了。现在听到这样熟悉的称呼，薛远却第一时间想起来顾元白，突然有些庆幸顾元白不知道这事儿。 这小没良心，听见大家叫我少将军，定会怀疑我用心不良。 薛远把自己曾经野心勃勃妄图登高位的想法故意忽略掉，悠悠闲闲地走到了薛将军的营帐当中。正好饭菜已上，薛将军停下来与几位将领的商谈，让他坐下一同用膳。饭桌之上，薛将军一颗忠君之心无处倾泻，只能不断地问薛远： 圣上如今如何？ 薛远一听这话，眉眼之中就染上了阴翳。 我一月有余未见过他，我怎么能知道？ 那你走之前圣上怎么样？ 脸软的跟天上的云似的，还是瘦，手上就剩骨头了。 什么叫脸软的跟天上的云似的？ 薛远没听见他的声音，他已经完全陷进去，骨头都泛着酥人的痒。 他生辰时我也没在，以往他生个病，踩在温泉池边的白玉砖上都会浑身乏力，只能让人背着。我这一走，谁还能背着他？也不一定。老子去京湖南待了一个月，回来还发现他变得气色更好了呢。他身边这么多人，叫谁背不是背？ 薛将军听得糊里糊涂，云里来雾里去。 薛远，我在问你圣上的身体怎么样。 好着呢，不用你关心。 我怎么能不关心？圣上对我如此关心爱护，如此信任于你我，我怎么能无情无义，连圣上的龙体都不去关心？ 有我关心着。 薛将军一愣，怒意霎时间退去，变得乐呵了起来。 好好好，我儿切莫要忘记这颗忠君之心，你我为人臣的就得这样才对。 薛远摸摸心口，勾唇一笑，眼中有沉沉笑意转瞬。 那这颗忠君之心跳得还挺快啊。 这些时日，一直同边关将士们拉锯的游牧民族正是契丹八部之一，首领名为日莲娜的一部。薛远带着兵马粮草送到北疆的阵势很大，日莲娜派出去的少奇看到此事之后，就连忙赶回部落，将大恒士兵又往边疆派了军粮的事情告诉了首领。日莲娜听闻此事，布袋中的牛肉干都不香了，他皱眉道： 大恒皇帝派来了多少人？ 足有上万。 领兵的人你们可看见了是谁？ 他们也有哨兵探路，我们不能过于接近。虽然没有看清是谁带的兵，但能瞧出领头的主将似乎是个年轻人。 怕不是大恒朝廷只剩下兵了，连个能用的将领都没了吧？薛平那个老东西年纪大了，朝廷是不是以为派个年轻的人来了就行了？不用担心，像这样毛都没长齐的将领，来一个我日莲娜杀一个，杀到这群毛头小子 见到我就被吓得屁滚尿流为止。 围在一起的属下也跟着放声大笑，笑完之后想着少奇所言的连绵不绝的粮食，日莲娜的脸上闪过贪婪。 我们的马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，这么久以来我们的战士都吃掉了多少只牛羊的肉干了，你们还记得大亨女人的滋味和大亨粮食的滋味吗？ 首领，我们已经被薛平那个老东西打回来数次了，这次来了个年轻人，说不定还是从没上过战场、从没和我们交过手的年轻人，从他这里突破必定能给那个老东西一次重击。 说的没错，我们这次一定要连本带利地杀回来。 不止如此，首领，如今契丹八部的大首领快要死了，我们要是能在大首领死之前做下一番大事，下个契丹族的大首领恐怕就是您了呀。 此言一出，日莲娜就动心了。 不错，此时正值大首领弥留之际，朝廷来了个年轻担子的事儿，要是被其余几部的首领知道，他们必定会为了抢夺功劳而对大恒人发起劫掠。现在是我最先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也离得最近，这不正是上天想要赐给我的功劳吗？ 薛平那个老东西严防死守，但是现在这铁板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漏洞，日莲娜要是不踹上这个漏洞一脚，他就是死了都会后悔。 杀，必须杀，要让这些个新兵蛋子知道什么是人世险恶，要让领兵的这个毛头将军知道什么叫做噩梦。 薛远吃饱了饭后出去看了看士兵们给灾民赈灾的情况，这些饿了许久的灾民殷勤排队的等着粮食，看着前头的眼睛里满是希望，数排数人布满了整个空地，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，密密麻麻。 跟在宋粮队伍身后的那群灾民，你们将他们安置了吗？ 正在负责看着士兵发粮的军官回道： 我等已将这群灾民安置了，只是这些灾民饿得太久，现如今只能吃稠菜粥，伙房正在熬着这些粥。 派个人带我去难民住处看看。 军官派了一个士兵跟上，薛远走进难民居中一看，见到已经有不少人领了口粮，正围在一起用瓦罐煮着饭。这些灾民被安置在北疆，因为人数太多，许多人的安置之处甚至不能称其为房子，四面漏风，屋顶漏雨。薛将军忙碌之中只临时建起了一些容纳灾民的灾民居，但在北疆的寒冷中，这样的房子不管用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